石毅在医院这几天基本上就是英明和耗子陪着，扣金只陪了一天，手机差点就被打爆掉，第二天实在扛不住只能先回去。英明的胳膊上打了石膏，除了发药的时候基本上就在石毅的病房里待着。石毅话不多，三个人也就是打扑克看电视，没有人刻意去提石毅眼睛的情况，有点自欺欺人，但也只能这么消极被动地等着，偶尔会忍不住希望或许还会有奇迹的。不过生活之所以会被称之为残忍，也就是奇迹总是会发生在别人身上。石毅拆纱布的那天，英明一直站在病房里，医生和耗子都劝他最好在外头等，但他坚持要留下。一伙人看着石毅很慢地睁开眼睛，有点茫然地愣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，重新闭上眼睛再睁开，试了几次，最后放弃地皱了下眉。 不行，看不清楚。 他用手盖住左边完好的眼睛，抬头很模糊地往英明那边看了一眼，然后扯出一记苦笑，还真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就好像戴着眼镜被人蒙了一层水雾一样，只能感觉到眼前有人，却看不清是谁。医生在他面前举着手晃动了一下， 看得出来是几吗？ 石毅皱眉仔细分辨了半天，才犹豫着开口： 三。猜的还是真的能看见？ 猜的。 我现在给你安排一个矫正测试，看看戴眼镜的话能帮你矫正到什么程度。 医生说完转头跟护士交代了几句，英明这时候走到床边。 都睁开的话能看见东西吗？ 石毅摇了摇头。 都睁开太晕， 一边视野清晰一边模糊一片的感觉，不是当事人根本就无法想象，就跟自己身体被分裂成了两个维度的空间一样，整个意识都显得很扭曲。护士按照医生的要求出去安排了，医生要绕到另外一边检查石毅左眼情况的时候，英明需要给他让一下，刚往后退了两步，立刻就被石毅一把拉住。他有点意外，抬起头，石毅的表情有点尴尬，但是一直没有松手。 我说，你就这儿站着吧。 可能这世上再没有人看过石毅这种表情。英明点了点头，站着没动。护士后来推了一堆东西进来，大多都是检测视力的仪器。英明看着护士让石毅下床做些检查，测量出来的结果只是让医生一个劲儿的皱眉。英明看着医生皱眉，就觉得后背被人捶了一下一样。他憋到最后没忍住，还是开口问了。 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 石毅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显然也有些紧张。医生看了两人一眼， 我们会尽力的。 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帮石毅做视力的矫正，英明每看见镜片增加一个，眉头之间的褶皱就加深一点。等到弄得差不多了，英明看着石毅的表情稍微舒缓了一点，他往旁边走了一步。 怎么样，清楚吗？ 医生示意石毅起来走走。 你走两步看看，头晕吗？ 石毅一言站起来，回头看了英明一眼。 还行。 这几天为了适应你的视差，除了睡觉之外最好不要摘掉眼镜，如果洗澡的话最好有个人能够陪着你，因为你的视差可能会导致你有眩晕感，严重的话可能会恶心甚至呕吐。 石毅点点头表示了解，皱眉往窗外看了一眼。医生后来留了几句嘱咐的话就走了。耗子一直在外头等着没进来，看医生走了才进屋，探头问了一句： 怎么样？ 石毅现在戴的是那种一堆镜片叠在一起的镜架，看着稍微有点可笑。他捅了捅眼镜， 还有点不习惯，不过看东西还行。 你准备什么时候通知你家里？ 过两天吧。 等几天都是一样，这种事你不可能瞒得住的。 无端端架了个眼镜，怎么可能不问呢？但是这个话题显然石毅不太想继续谈了。耗子正好走到床边，石毅顺势转了话题。 耗子，你把手机拿来给我。 接过手机，石毅打了一通电话，是打给欧阳的。那边一接电话就急了。 我操，石毅人哪儿去了？说了要开会，结果人就再没出现过。打你手机好几天了都不接，就前两天给我发了个什么都没事的短信。靠，你这是去外星旅游了？ 你放心，我要真去肯定给你留张票。我现在人在医院。 医院？你又把谁打了？ 之前赵子聪的事情欧阳是知道的，亏了当时是英明帮石毅顶了，不然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事。这位大少爷最近真的是吃了炸药了，动不动就跟人急，赛车打架砸酒吧，这还是他认识了十几年的石毅吗？英明刚好在旁边听到欧阳这句话，下意识地扬了扬眉，看了石毅一眼。石毅一皱眉说， 你先帮我查一件事，最近有没有人提起过要对英明下手的？ 欧阳在那边有点意外。 英明？ 他大概是反应了一下是谁。 哦，你那个演员朋友。 嗯， 好，这没问题。不过石毅啊，你舅舅昨天刚打电话给我，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儿。我说你在外头出差，你有个准备啊，估计是有事找你。 石毅在欧阳提到他舅舅的时候拢了下眉头，很轻地出了口气。 行了，我知道了。 等挂了电话，他转头看英明。 这下我想不想通知家里都一样了，我舅舅估计已经收到信了。 他刚说完，病房的门就被推开了。寇金刚好走进来，听见这句话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料得挺准啊。 石毅回头看见寇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来，心里下意识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果然下一刻寇金后面就多了一个人。他先是一愣，往前走了两步。 爸。 本来以为是他小舅舅会先到，结果直接惊动到了家里的首长了。英明在靠后的位置看着一个颇为威严的中年人走进来，身上穿的外套很低调，听见石毅叫他只是很轻地哼了一声。寇金帮他带上门，跟耗子和英明打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俩先出去。石毅父亲这个架势明显是要跟儿子好好聊聊。两个人接到眼神就往外走，不过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石毅的父亲有点突然地开口问了一句， 你们谁是英明？ 我。 你留下吧，我也有点事情想问清楚。 耗子和英明对视了一眼，后者往后退了一步，很低调地站在旁边。石毅皱了下眉。 爸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在这里住院，签字的是你朋友，他们要是不通知到我这边，回头我是要挨个算账的。 语气有点硬。石毅的父亲往前走了两步，抬手看了一下他戴的那个有点可笑的眼镜。 出这种事你都不跟家里打招呼？ 竟然还要别人通知他自己儿子眼睛被人打伤了。 我本来打算今天跟你和妈说的，怕你们担心。 怕我们担心就别搞这么多事。 声音突然扬高了，到底是部队出身的人，声音震得病房里剩下的两个人都是一怔。石毅面有歉意。 爸。 不过他这句话没能说完，他对面的长辈皱着眉坐到床边的椅子上。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。 这次接口的是英明。 伯父，这次其实是针对我的，石毅只是因为帮我。 石毅的父亲闻言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吗？ 暂时还不知道。 从出事到现在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石毅眼睛受伤这件事上，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去仔细琢磨这事儿，也根本顾不上。